家午安，我是王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距离年底大选只剩下半年多了，那国民党呢现在只完成八个县市的提名，除了进度很慢之外呢，过程还不断的上演茶壶内的风暴，尤其是桃园市长这一局呢，朱立伦突然征召了张善政，那现在地方火在烧啊。张善政呢寻求了老县长吴伯雄的背书，却碰一个软钉子。那传出呢朱立伦最近呢就要安排摸头行程了，但是地方会领情吗？好，现在桃园议会国民党团总召呢已经表明了拒绝党中央来访，那么就连在地呢资深的前辈，这个很多眷村老伯伯啊，现在都老泪纵横的说被朱立伦伤透了心，怒呛年底国民党桃园没有选上，朱立伦一定要被要求下台负责。那现在呢连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呢也都直言了，好，预言说这个国民党呢在桃园是不会赢了，朱立伦投票当天就会被逼下台，那原本要赢不赢的地方呢，现在可能国民党也会被受到影响。而苗栗呢会是下一个桃园吗？因为现在传出来朱立伦可能会提名前县长刘正宏，为了要换掉中东锦。那苗栗政坛现在也担心啊，这个朱立伦会不会霸王硬上瘾了呢？会不会也突袭苗栗县长的布局呢？好，很多人就说啊，这个一个人的专断搞得人仰马翻，俄乌大战俄罗斯损失一天比一天来的惨重哦。那现在乌克兰呢最新公布已经有 2.8 万的俄军阵亡了，1200辆的战车被毁，俄罗斯还想要偷袭这个地方，偷袭哪里呢？乌东的斯沃维扬斯克，但是无功而返，而且还全部被打回了原地。但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兵力了，所以传出呢俄罗斯总算是要改变战略了，改派小部队来攻击，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敖德萨，因为想要守住黑海来当目标。所以呢现在美国打算要提供这个乌克兰呢先进的反舰飞弹，让乌克兰呢突破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封锁，重启港口就可以运送谷物了。那亚速钢铁厂的驻军呢光荣撤退，但是现在呢指挥官还在里头，好，他就预告了自己还有一项特定任务在执行，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神秘任务呢？那俄罗斯现在攻势很疲软哦，普丁也生气了，很多俄军的高阶将领全部都被抓出来要背黑锅，但这场战争明明就是普丁主义啊，普丁要打的，所以传出呢莫斯科高层也认定俄罗斯就是打败仗，普丁可能在三个月之内就会被推翻了。那最新进展是呢，这个俄罗斯的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呢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也首度来跟美国参谋总长来通话咯，这次通话呢传出是美方的提议，所以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演变呢？今天节目上我们一起来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 许清好，大家好。 时事评论家许清煌。 许清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世维。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许清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防疫哦，也视同作战啊。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呢在轰中央不理我，但一边又要跟高雄抢谁先做，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好，这个防疫到底你是要找队友还是要找对手呢？带你快来看。 我们现场搭配一位看护进行协助的清消。 消防员脱防护衣后，全身喷酒精消毒，演习平日出勤 SOP。新北属疫情重灾区，市长侯友宜特地慰问第一线警消防疫人员。不过一谈起中央，侯友宜炮火越来越强。 人民这样一个声音，人民这样一个痛，总统、县长、CDC， 我打电话没有用，请你应该下来。到第一线看看。 侯友宜19号上午公开受访呛中央，晚上近6点又在脸书发文，写下是不是接通了电话却捂住了耳朵，基层的声音请赶快听进去，但陈时中也很无奈。 说的讲法有时候也怪，就是中央接受的意见变成我们跟着地方走，那中央没有接受地方的意见变成我们不理地方。 基本是在浪头上每一次所看到的问题就会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 侯友宜更强调，不仅居家照护，新北率先试行，更抢先草拟居家转型。不过中央在新北试办前其实已经有规划， 像居家照护我们都要保有我们的医疗量，因为法定权责都在中央，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中央做好充分的沟通， 当沟通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地方要因地制宜。 一家照户，他们就希望能够尽快的哈，能够来开始试办。好，那礼拜四就去新北那边去看他们的试办的计划。 就连零加七政策，中央不同于新北喊出的居家转型，虽然放宽居隔限制，但限制打完三剂疫苗对象，就怕贸然全面放行造成反效果。中央听取地方建议之际，更担起完善政策配套的重责大任。三九零凯军郑海中新闻报道。那很多人最近也在问侯友宜的下一步哦，那侯友宜就说了，他下一步呢就是要把防疫给做好。不过大家也纳闷说，诶，最近侯友宜怎么频频来开炮呢？好，先是炮轰中央说啊，新北市很多次都反映啦，这开立居隔单卡卡等等。那林鹤鸣呢就批评侯友宜说，一通电话就解决了，何须表演呢？就侯友宜也回呛说，事情都没解决，是不是接通了电话却捂住了耳朵呢？好，那现在就引发质疑说，你自己不是在第一线吗？你喊话要这个蔡总统到第一线来看看，那你在第一线你有做得好吗？好，也被很多的这个新北市民就不满的说，你也要听听看新北市民的声音啊。好，包括像弹性授课这个，你说什么要学校自己决定，结果大批的家长就灌爆脸书。好，感觉起来呢，就有网友说，捂住耳朵的应该是市长吧，拉不下脸来跟进别的县市也是你。好，我们要请教一下青黄，那最近侯友宜到底在忙些什么呢？那是不是感觉起来好像一直要跟这个高雄来拼输？ 我们先讲两件事情哦。第一个事情是今天侯友宜说这个中央捂住了耳朵，说接听电话也没有用了，因为电话接听你耳朵捂起来你也什么都听不到。可是我们先确定一件事情哦，各位，两三个礼拜之前呢，我们在讨论中央跟新北市的争议的时候是讨论哪一件，是讨论到今天到底居隔的时间跟确诊者如果接触的话，居隔时间到底是要放成三加四还是要变成零加七嘛？那当时新北市是要零加七嘛，中央是要三加四嘛，所以当时的状况呢，我们已经跟大家有解释过了，中央跟地方并不是说，哦，今天我纯粹就是为了卡你，我不接电话把耳朵捂起来，其实双方都有沟通。诶，各位你去注意一件事情哦，不管是从这个确诊者接触，从放宽到三加四的过程里面，或者到现在最新的有零加七的规定，这是这一个月以来的变化。这一个月以来变化，各位去注意一件事哦，陈时中都有告诉你，他都是跟各县市一起开会讨论同意的。那跟各县市一起开会的话，我请问你电话有没有通，耳朵有捂起来吗？都没有嘛。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新北市说啊，不行啊，我一定只能零加七，我不能三加四，是因为我的行政量能不够，行政吃紧，所以连居隔单都开不出来。中央告诉你说不行哦，不行那么快零加七，要先三加四。原因是因为告诉你说，你太快放开的话，确诊者里面中重症比率拉高了，到时候住院的人多很多，是医护的负担，后端的会多很多嘛。所以你在谈前端的这些行政量能，我跟你谈后端的医护的量能呢、啊。所以大家各自在讲各自关心的事情，所以这怎么能说是捂住耳朵不沟通呢？最后各位哦，你要注意哦，陈时中告诉你做出来的共识跟结论，那是跟各县市大家一起做出来的共识，不是陈时中一个人拍板定案，一锤定音说好，我就是要三加四，你们怎么样？不是，诶，那是专家学者跟各县市之间一起的共识决议。所以今天讲说中央捂住耳朵，我觉得这点是没有说服力的。第二个，你去看现在对侯友宜的反弹这件事情，请问今天家长对你的反弹认为说啊，你这个停课的标准不一样，哪有说新北市各区这样子，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交给学校决定。 我请问你 这样讲啊， 这一件事情。蔡英文跟苏贞昌到所谓新北市第一线去有用吗？他能帮你侯友宜解决吗？这是你侯友宜自己要解决的嘛。所以我要再提另外第三件事情，今天新北市大家看到的是你塞车塞得很严重，对，你行政负担真的很大，可是呢，你的民众做 PCR 真的也塞得很严重，但这个情况之下，到底是新北市双北的问题，还是大家各县市都有的问题？我光举我自己个人的例子，你知道我家人哈，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我家人有三个人确诊，三个人确诊，我家是在新竹市。三个人确诊，我们三个人呢，我们家里三个人送去新竹的国军医院做 PCR。上午去哦，上午预约，上午去没有大排长龙，下午两点多 PCR 结果就出来。 那为什么台北、 中北都 大排长龙？ 他要的问题也一样可以解决。那我请问一下，那为什么双北会搞到现在大排长龙的状况？所以我才说今天问题是出在哪里？新竹市有三四个筛检站，然后还找了很多计程车我配合做 PCR。这是我昨天遇到的状况，所以我昨天就一直有个纳闷的问题是，为什么新竹市做得到的事情，双北会搞成这个样子？而且因为看到双北的状况，所以昨天我的家人还在纳闷说，诶，我会不会在新竹市做，也要等三天 PCR 结果才会出来啊？结果在昨天他们是上午做，然后下午两点多就拿到了，简讯还在我的手机里面，所以 我就很想好奇的问，今天侯友宜你到底是针对你真正遇到的问题你在炮打中央，还是今天你是为了政治上的声量，为了年底的选举你在炮打中央？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会引起大家质疑的问题嘛。今天我不是说你侯友宜你一定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利益在炮打中央，可是你这个时间丢出来的议题没有办法回答我刚刚前面所讲的，明明大家看的是陈时中都有告诉你这是各县市一起讨论出来的，甚至哦，你去注意一件事哦，举金，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本来在上礼拜六的时候，陈时中一开始还没有放林佳期的时候，陈时中还跟你说是有县市的人员，他认为说他有争议，他认为他不接受，他不妥，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马上可以放成林佳期哦，也就是大家还在沟通哦，等于是沟通完之后才放走到林佳期的阶段，所以各县市都在沟通，大家都没有把耳朵捂起来。那为什么侯友宜的用词是中央跟地方沟通，这个电话有通没有用，然后呢把耳朵捂起来，然后要蔡总统跟苏院长到地方第一线去？那我请问你，如果是蔡总统跟苏院长到地方第一线去就什么都解决的话，那今天这些县市长的在你的县市政府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难道蔡总统跟苏院长没有到地方第一线去吗？各位，昨天蔡总统也才到新竹市去而已，所以我们才说你算总统有没有到第一线去，他也到第一线去了解。但问题是，好，就像侯市长讲的，或许新北市有自己的问题，但新北市总是要自己先处理跟看自己的问题的困境在哪里再拿出来，而不是丢的看起来好像两边在吵架的口水战。各位，疫情走到现在，我们是走在五月六月七月这三个月，疫情很快要让我们走向跟病毒共存的关键时间，这个时间过多的口水战对大家的防疫都没有帮助。 好，我们要请教世维哥哦，因为感觉起来新北市好像说 focus 在防疫，但没有 focus 在自己县市哦，包括自己最近呢好像一直要跟高雄市要做比较，欸，这几天的话题，那侯友宜到底在想什么呢？干嘛一定要拉这个高雄市来做比较呢？ 我先讲一下哦，你讲说侯友宜市长如果是为了年底的一个这一个选举的然后释放的政治能量，这一点我不太同意。 嗯， 毕竟他的民调很高。好，哦，那你讲说前一阵子大家有看到讲说柯文哲市长台北市这一直这样子开记者会，包括台市长副市长，然后一直炮轰中央。那你讲说新北市政府那个时候有没有讲话？ 好，我们稍后再来请教一下世维哥。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的最新记者会现场。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指挥中心的记者会。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出席的有我们劳动部王尚志王市长，有我们医疗应变组的罗一军副组长，以及我们资讯处黄一鸣黄处长，也是我们指挥中心资讯组的副组长。那首先呢，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我们目前今天新增的一个病例数，我们今天确定今天公发布的本土病例有85720个，那比起昨天超过90000个来的少了一些。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数有41个，也比昨天来稍微少一点。那死亡个案数有49个，比起昨天59个来减少了一些。昨天总共有21个航班，我们进行落地采检，旅客总共有1227位，其中有27位我们检验出来是阳性，阳性率大概是 2.2%， 跟之前几天看起来是差不多。今天早上有2个航班进行落地采检，旅客总共73位，那检验结果都是阴性，那跟之前也看起来数目也是差不多的。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指挥官说，请周副。 好，那我们今天是新增237例的中重症的个案，其中198例是重症，39例是重症，那累计到现在总共有2261名今年的中重症的个案，其中431名死亡，那这个轻症无症状的比例仍然维持在 99.78%。 在49位的死亡今天新公布的49位死亡个案当中48位是有慢性病，那有1位没有慢性病，有接种过2剂的疫苗， 那整体49位当中有21位是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疫苗的。那年龄当中这个大概将近一半24位这个年龄是超过80岁。我们今天的个案是从90多岁年纪最大到这个30多岁都有。其中在这个列表的部分跟大家说明，在年纪最轻的，应该说最比较轻的30多岁的三位两男一女，那三位都没有接种过 COVID-19 的疫苗，那本身都有慢性疾病像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或者是慢性肾脏疾病，需要血液透析那本身都是在染疫之后有罹患肺炎或者是呼吸衰竭等等这些并发症而不幸过世。那整体来讲就是说，大概目前看起来整个死亡的个案还是比较集中在有这个慢性病的长者，其中大概都有一半左右是未接种这个疫苗的长者，所以还是特别提醒长者要去接种疫苗。那在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床位数的部分因为常常媒体朋友都会问那个双北的这个医疗量能，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也把这个台北跟新北的这个床数的部分把它列出来。我们其实中央跟地方用的是同一套的系统，所以大家这部分去跟地方求证的话，应该他们列出来的床位数也会跟我们列的是一致的。所以目前来讲，全国的这个如果以登记的这个空床率来看的话，是 47.5%。那双北这边因为个案数比较多，所以空床率略少，是30%-34%左右。那疾检所的部分大概跟先前都差不多，大概跟这个防疫旅馆都在40%上下。那当然我知道就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可能会觉得说有床，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整个社区的疫情当然也会往医院这边蔓延，所以有蛮多的医护人员是因为本身确诊，所以在家休息，或者是因为确诊的关系被框列为这个同住家人确诊，然后被框列为接触者，要采取0+7或3+4等等这些方式，所以在医护人员的照顾上，可能会因为这个有床，但是因为医护人员人数减少的关系，会形成就是说， 是来到85,725人，那么死亡人数呢来到49个人其中48个人呢是有慢性病。不过今天看到呢，这个新北市这个确诊的人数呢，还是全台是最高的。好，不过呢，刚刚思维哥就讲到说，最近呢，这个侯友宜讲的这些话，都不是为了政治考量吗？ 对啊，确实啊。如果说你说他为了政治考量，他之前就放炮就好了。你讲说疫情两年多以来，只有这一次，他比较火力全开啊。但是为了是什么？刚刚大家就讲啊，林鹤鸣，你讲说，有什么问题一通电话就好了。你我恭喜你，哪不恭喜顾维西村娘啊？地方不会炸锅。你现在整个地方的一个疫情爆发出来之后，大家已经有情绪嘛？ 不是因为之前有柯文哲可能帮他藏在。 你讲说那些医疗量能的部分，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因为你如果讲说刚刚这一个7个乡镇是停课的一个视讯上课，然后被民众罢免。你如果他讲说他有政治考量的时候，你在高估全部都视讯上学啊，对不对？你今天不要去考虑到讲说啊，新北市有城乡差距，然后跟台北市12个行政区不一样。你哪要讨好选民，你就直接29区就好。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这我的共行力捞起的。但是你今天讲说居家照顾，21万多，他现在也有解隔的，已经9万多啦。你讲说这一个居隔转型0+7的一个部分，当时提出的中央也不同意，结果你到了5月17号的时候，中央又跟进了。那你今天讲说这一个快筛，然后就视同确诊，刚刚我们也在聊啊。你现在讲说，数量有一些 PCR， 一旦确诊快筛的时候，他不去验 PCR， 为什么？人让你追，那企业时阵，人都是确诊者，那本来不严重，甩来时去检查的时候变严重了，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考虑，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央他的权责比重占的比较多，你地方也有权责。你如果说站在市民的角度来讲说，你中央推地方，地方推中央，我讲说这个不是办法，但是还是要好好的一个。好好的沟通，能够让疫情降下来，这才是民众所需要的。 好，那请教一下黄哥，刚刚世维哥讲的有道理吗？因为包括我们知道，不只是这个侯友宜的部分，还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他现在也讲了，我们讲的建议，中央每样都照抄，但这个应该是时间点的问题吧？虽然他们是不管是超前部署还是预言也好，但中央的确是后面有跟着做，是时间点的问题，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吧？ 我觉得讲这种话就是就讲插话嘛。比如说我现在也可以讲，我说你侯友宜跟柯文哲有一天都会死啊。那你来，因为他们真的都会死，因为都是人嘛。那死了之后，我难道可以说我预言很准吗？因为 讲这个话是人都会的哦。就防疫它的政策，它实施的时间很重要。林佳期最早讲的不是侯友宜，最早讲的其实是陈时中，但是陈时中讲说现在还不到时候。那你新北市提的太早，中央跟你讲说现在还不行，因为整个疫情，因为陈时中每次跟你讲他都会拿数据来告诉你，他会用道理来说服你说为什么现在不行，那为什么过几天之后可以，他会来说服你。但是侯友宜不是一种新话，记不记得去年万华发生阿公店群聚的时候，侯友宜第一时间做什么？该封城就封城， 先把封城还在前面嘛， 封了没有？所以他去年大家叫他封城秀吉嘛，你封了没有？封了一年你封了没有？没有嘛。威唔汤欧北共，今天侯友宜很聪明的地方在哪？他把可能造对他造成的民怨很技巧性的先转移到中央。比如说刚刚清华提到 PCR 大排长龙这件事情，今天全国大概只有双北市在排队，为什么？为什么其他县市不用排队？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医疗资源比其他县市少，不是吗？是你主政者，因为 PCR 筛检站的设立是地方政府要负责任。你今天如果说啊，我真的我尽力了，但是我人不够，我设备不够，因为后端检验可能需要很多实验室跟医学中心帮忙。你跟中央讲说我不够，这时候中央不帮你，我们帮你一起骂中央政府，你为什么不帮忙？问题是你连第一线采检的人你都不够。今天有很多基层医疗的医师，他是愿意出来帮忙的，可是没有人出来整合嘛。所以后来为什么台全国医师工会联合会看不下去了，他发函给台北市跟新北市医师工会说，欸，你们可以帮忙采检的齁，来报名来登记。那好，登记完之后呢，你叫这些医师自己到路边摆摊位吗？不是嘛，你还是要靠市政府，看你要去规划设采检站齁，我在哪些地方依照人口比例或是疫情的情况，这都有科学根据，你要去设，然后呢你要去做采检，你要去做分流。为什么布立台北医院原本是大排长龙，王必胜去了之后把它做分流之后，第二天说不排队了，而且筛检的人数反而比前几天大排长龙更多，那表示什么？我不用排队，我筛检人数要更多，这事情处理起来是不是更有效率？那这本来就是都可以解决的。但是侯友宜今天的问题就是说，你把可能造成的民怨你通通转移到中央。我昨天在节目中讲，我说新北市很多人，因为我自己朋友的经验，确诊解隔离之后才收到防疫包，你知道吗？我讲完之后我下节目，脸书一堆私讯都是新北市民留给我说，对，我们都这样，有些解隔离过三天才收到防疫包，欸，已经7+7 14天结束哦，等于是第15天第16天才收到防疫包。我跟你讲侯市长，新北市民不在乎那防疫包，那就垃圾袋了，泡面了，快筛机，大概就这些东西， 感觉的问题， 对， 摸级的问题。 那你就干脆，你或者说你干脆跟我们宣布说啊，我们真的没办法了齁，我们不发了啊。你口口声声讲哦，我们都超前部署，我们都讲得很好，中央照抄我的啊，你防疫包是要叫陈时中去帮你送吗？还是叫蔡英文去帮你送？你自己新北市可以处理的事情处理成这样，好，那你这几天再跟陈其迈比快，请问你是要比什么了？他说侯友宜说新北市最早就有一站这一条龙式服务，嗯，然后陈其迈就很客气，陈其迈我觉得他这两天回答 EQ 都很高，他也没有跟你比赛，我跟你过来几个，他说啊，我们早就有一站式服务了啊。那快筛试剂的部分，前一阵子不是双北市长在吵吗？买不到快筛，其迈就跟你讲说，我们在今年初发给基层1100家诊所快筛试剂，你民众只要觉得说有哪里可能不舒服，你到诊所医生就直接帮你先做快筛啊，阳性那赶快安排你做 PCR 嘛。市长可不可以做得好？可以。可不可以超前部署？可以。但是请问陈其迈今天有没有一天到晚出来讲说啊，中央都抄我的防疫，我想搞好，陈时中没法再搞。欸，人家是真正有做到，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不敢讲说高雄的防疫做得很好，但是至少高雄不会出现 PCR 大排长龙，不会出现解隔离之后防疫包还没收到，也不会出现说想要去做 PCR 然后不晓得该去哪里做，也不会出现说这个卫生局的电话打不进去，这些状况在台北市在新北市都有发生。所以我觉得我引述其迈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叫病毒，不是彼此各个县市，台北市把高雄当敌人，然后这个新北也把高雄当敌人，然后台北跟新北共同把中央当作敌人。我跟你讲，你今天就算打败了陈其迈，打败了陈时中，打败了蔡英文，请问你可以打败病毒吗？现在市民关心的是，我们怎么样赶快度过这一波的疫情，我们赶快打败病毒，回归正常的生活，这才是台北市民最关心的事情。 好，市民最关心的事情，这个防疫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哦，要关心地方，关心人民的心。但是呢，朱立伦突然征召了张善政来选桃园市长，这一局到底朱立伦这边要怎么样解决地方现在火烧的心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朱立伦呢征召张善政来选桃园市长，现在真的搞到整个桃园地方炸锅了。我们来看呢，包括桃园市议会，这国民党团总召好昨天说了，秀出 LINE 的简讯嘛，好说呢希望大家拒绝党中央来拜访，而且还说有议员哦，好接到很多党部中央的人来电，希望安排张善政来访的行程。不过也蛮奇怪，为什么打电话给议员呢？你应该打电话跟这个要选的人先阿瞎子一下吧。好，感觉起来难道是要各个击破吗？好，当然呢，很多人对于朱立伦这个决策是非常非常不满的，包括很多前辈、很多眷村老伯伯，用这个四个字，老泪纵横哦。他们说他们伤透了心啦，为什么呢？他们说原本觉得呢，感觉起来呢，朱立伦应该会给桃园市民一个交代，但没有想到这一次市长征召彻底让八德乡亲失望。而且大家说年底呢，只要桃园市长没有选上的话，朱立伦一定会被要求下台。好，所以朱立伦现在要怎么样来拆这个炸弹呢？现在传出朱立伦跟黄建廷呢，最近就会安排疏通行程，要去地方摸头。但是朱立伦有可能去吗？这个头摸得成吗？任俊哥， 这很奇怪哈、哦。如果你是在提名之前先去，这个叫沟通。 嘿， 啊，提名之后才要去，我就不知道，人家都已经跟你讲说，我就不欢迎你来，你说我也要去疏通，那你到底是通谁？我不太懂啊。就说，我不过老实讲，我赞成朱立伦现在的做法，你就继续硬下去好了。你这才是党主席嘛，不然人家都看衰你，都觉得你没有实权。你看，你终于展现出你的能力了。可是问题是，这种展现能力的方式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先回来看哦。当时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一堆人站在那边举起了这个张善政，但张善政是不是有个能力有能力的人？我觉得国民党肯定他，我们没有什么批评的资格了啊、哦。可是你光回来看，他们当时是怎么讲说让张善政出现的？哇，韩国瑜的副手啊，马英九的行政院长啊，这些人都联名推荐啊，大家都说他好棒啊，所以他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这个话一说完，当天晚上。韩国瑜写了一个脸书，哦，我是前一天才被告知， 嗯， 然后呢，哇，叭叭叭叭叭，那我尊重王浅秋说啊，如果前一天才被讲，就叫做推荐，叫做推手，阿马行贿了啊，这其实透露出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国民党有一个组织啊，叫做选策会，当时为了选策会的这件事情，大家在讲说，哇啊，你们要搞这个什么提名是吧？由选策会的人来决定，韩国瑜有没有在选策会里面？有吧？结果现在跟你讲，韩国瑜的那个说法是，嗯，我嘛无，我嘛唔知啊，我跟我们讲的信息，你都决定啊，搞我讲了，所以我只能尊重。你知道尊重的意思是什么吗？选上选不上是你家的事啊，跟我什么关系啊？你想想看，韩国瑜这么聪明，如果他今天帮这个张善政背书，说对他就是我推荐的，我就是挺他，啊那伊那无酸屌，韩国瑜就气啊，你知道？大家都觉得，韩国瑜也推荐，也不过就这样，人家会削弱对韩国瑜的支持度，所以他聪明。他立刻跟你切割，而且切割非常快，非常狠，而且非常准。现在你回来看，当你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弄桃园这一站，不是吗？这中间有一个叫做罗志强的，他现在喊到处喊说啊、哦，我要选啊、哦，我要选，我要选，哦，你不行，你不行。中间还通了什么三小时的电话，然后双方还在那里争论说三小时到底是三小时还是多久时间？然后你说谎，他说谎，他我北共，弄到最后，罗志强说哼。啊，你说我民调不行怎样？那没关系，我台北市议员辞，辞了完之后我去桃园买房子，而且我户籍迁过去， 决心都下了。 这样我怎么？罗志强先放一边，还有一个叫吕玉林的，先有人出来讲，哎呀，不会提名吕玉林啊，吕玉林那个民调这么低，又不是傻子，又不是笨蛋。结果吕玉林出来跟你说我要选的时候，你看回来看看当时吕玉林那个宣布参选画面，多少人站在他旁边，拿起他的手说 OK， 我们支持他。吕玉玲现在被羞辱第二次，你知道吗？也就是你前面那个，你先找一个人讲说不行，他不行，他真的行不行？人家告诉你说，那我只展现实力给你看，结果这次连鸟都没鸟他，你知道，直接跳过他，放生他，然后说，哎、欸，我们提名了一个最强的人选，那个最强的定义在哪里？你现在看桃园地方每一个人都在问，嗯，啊，你东吹西讲爱民调，啊，民调去带，你有没有民调拿出来？当时鲁明哲不是也讲说什么民调怎样吗？什么做了几次的民调啊？你们说找谁谁谁谁？你们要把罗志强弄走的时候，你们也说哦，他民调不好。 那请问现在你们推荐张善政的原因，难道只是因为你们口中讲的马英九的行政院长韩国瑜找他选过副总，这两个人又不住桃园？我有个住桃园的朋友讲，他两个干我桃园什么事啊？两个在桃园没票，结果你就说这些人就决定了桃园人的未来。你说国民党怎么吞好？那现在更尴尬了，你知道吗？他的议长邱毅胜立刻用无言的抗议退出群组，东退西退，什么退光光。结果他们就国民党还可以讲说没有没有，他还留了一个议会里面的群组， 党团的群组， 那有比较好吗？ 人家好歹还是个议长，他都不留党团了，他这样摆明的是，难道你叫他议长不要干吗？当然不是嘛。 欸、现在党团已经摆明说，那我就不欢迎你来了嘛。 是啊， 这样子的话，朱一伦说我还是要下去疏通，那你觉得他会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这就厉害的地方，你知道，就是一定要逼到人家把话说绝，然后还讲说、欸、不行，那我告诉你，我现在要去沟通啊，你是逼人家要见你还是不见你？我认为朱立伦不会在这个时间下去啦。 嗯， 我认为第一个时间会下去，因为现在看起来是这个张善政已经开始自己要去奔走，我也不太懂你为什么不先去走，为什么都是要弄到这么难看才要去走？然后讲说吴伯雄说，嗯，因为疫情严重不能见啊，人家前几天也见了吕玉玲嘛，也没有说不能疫情怎么样，而且疫情可以做好防护措施啊，那看起来是一个拒绝的一个说法嘛啊、哦。那我认为党中央还是必须要下去啊，因为难堪的事情还是要，这里面有一个人叫黄建廷，我老实讲，国民党的秘书长从以前到现在。我还真的很少看到秘书长做成这样子的。以前有一个永远的秘书长叫曾永权，我真的觉得你们应该去跟曾永权请益，人家是怎么去处理地方的那个提名跟地方的协调。好，那现在你刚刚问我说朱立伦会不会去，我认为朱立伦这段时间不去了，绝对不去了。台南当时弄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朱立伦都没有要去了，都让谢龙介自己去打电话给黄建廷说，嗯，阿基玛到底是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后来才弄的协调出后来那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朱立伦，你要展现你的那个党主席权限。现在问题已经不是只有在桃园哦，苗栗也跳出来，而且是一个一个跳出来，而且他们讲法都是什么？你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苗栗那时候跳出来也是，他怎么解释他的那个过往是一件事啊？但是他们出来讲的是朱立伦没要打算用他自己的方法来硬要提名， 嗯， 这个很难看。也就是你的所谓的选策会原先是说哦，你希望容纳多数人的意见，然后找出一个最地方最好。 后来是小圈圈嘛、 嗯。 对，而且这些小圈圈跟那个地方根本没关系。 啊、 你好歹把地方的人纳进来，你说我要找桃园，我要讲桃园啊，我就把桃园的人士的意见纳进来。我觉得大家没有话讲。现在看起来这个决策，你现在画面上站在那一排的，现在谁要出来替张善政背书？他是不是一个好人选？可能在朱立伦的心目中，跟当时跟现在画面上站在台上拉起他的手，可能认为他都好。可是一个好的人选，在这个时间点放在这个地方，用这种方式来操作，你是帮他还是害他？ 好，所以很多人说朱立伦之前说，哎、欸，桃园市长呢，他一定要是民调嘛，所以就因此这个打枪了罗志强嘛。那之后又说要在地的嘛，好，没有想到呢，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哎、欸，这个还是4月5号的事情。他说参考民调是最重要的，真的是一淘沙三世哎、欸。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人说原本说，哎、欸，应该是提名鲁明哲，应该是最好的解方。那鲁明哲之前在5月16号就松口说，如果征召选这个市长的话，他会考虑。好，这个说是桃园县的副县长廖正景来劝进的，那就代表说有人去问过他嘛，那他都已经松口了，没有想到隔天新郎不是我。好，你说要怎么办呢？新郎变成谁？张善政。张善政现在大家说那是不是韩国瑜支持，也说不是。好，接下来怎么办呢？他就求救吴伯雄碰个软钉子。吴伯雄说什么呢？疫情期间不方便抛头露面，但尴尬了，5月3号他才见过吕玉玲、欸、所以北辰将军，这样的情况你自己怎么看？国民党这个朱立伦怎么样解这一局呢？ 这大概是解不了了， 嗯， 哦，因为我在桃园辅选过这么多哈，包含了总统、市长、议员、立委，连里长我都辅选过，我非常了解桃园的生态。桃园总共几个里长？504个。吕玉玲完成了几个里长的签署支持？485个。这是吕玉玲自己做的吗？我不相信， 嗯， 我不相信。按照吕玉玲的能力跟他的范围哈，大概平镇龙潭 OK， 最多到中立的一小部分跟平镇接壤，他可以。其他的是谁帮他的？邱毅胜。议长邱毅胜这次是卯足了劲要协助吕玉玲来完成这次参选，代表蓝营来参选市长的这个整个布局是邱毅胜在帮忙的。所以邱毅胜投下的薪水有多少？我告诉你，至少两年的时间，从他自己要选到开始支持吕玉玲选，至少两年。他本身又是议长，在议会里面，哎、欸，真的可以拿终身俸的，你知道？他从议会当议员、副议长到现在，可以拿终身俸，超过20年以上。他认识的里长有多少？他参加的这些民间组织有多少？我告诉你，不胜枚举。桃园你看到的所有的民间组织，不管蓝绿进去，一定有邱毅胜送的 送的那个牌子啦，哦，那个匾额一定有。可是现在你根本不尊重他嘛。 嗯， 朱立伦有尊重邱毅胜吗？完全没有，连问都不问。甚至邱毅胜是即将要到中常会现场的时候，在才接到电话说我们要打算要提名征召张善政。邱毅胜第一时间，你知道，很多议员其实我想这很多事情纸包不住火啦。桃园早就大概在11点不到就传片，连我都收到了。所以当时很多人的讲法就是说，哎，大家先不要急，那一定是绿营放空气要分化我们的团结了齁，等到下午中常会就知道。邱毅胜是邱毅胜这样子安慰议员的呢。他跟所有议员 蒙在鼓里，完全不晓得、哦。 他跟所有议员这样讲哦，说：“哎，大家不要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这一定是有人在挑拨啦。朱立伦不会笨成这样，哪有这么笨的？”后来他在高速公路上就接到这个电话，你知道，他本来打算就是说：“哦，那我就不要开中堂，我就回去。”不行，这口鸟气咽不下去，我要到现场去跟朱立伦讲清楚。对，不是鱼死网破，直接把网子剪断了、啊，就说：“好，那你们自己开，我不开了，我不背书，就走了呢。”回去的路上，在车上就把所有的群组全部都退出来了。 嗯， 他哦，为什么退这个群组哈？我好朋友告诉我了，就是他身边人跟我讲说，很简单，如果邱毅胜不退出这个群组，里面会骂翻他。你经营桃园经营这么久，被朱立伦这样玩了、哦， 那我对你聊聊啊， 对我对你们国民党失望透顶。他说，与其我在群组被人家骂到臭头，干脆我先退出，干脆我先退出。所以他一退出，那群组几乎解散了，群组的 leader、议长。市党部的主委退出，这个群组还有屁用啊？是什么用？没有用啦、啊！所以大家纷纷逃窜。那现在说，要张善政去从里长、从议员去接触、去拜访，早一点去。如果说今天哈、哦、是四大公投之前，朱立伦定调说，哎，那张善政开始介入桃园的公投助讲，什么都要去。那这种早点去叫做诚恳。 嗯， 我早点来嘛，我来接触大家，我来协助大家出钱出力。我讲最简单、最直接、最简单，就是我把市党部主委接下来。因为邱毅胜1月1号不是辞职了吗？没有人要接啊，张善政接啊，把市党部顶下来啊，所有市党部的人员开销、房租、水电，还有党费，我来负担，我承担，表示我要承担啊。那时候你去哪里？对不对？邱毅胜辞职，朱立伦有没有批？我告诉你，到现在都没批，压在桌上。现在邱毅胜是什么？叫做兼任代理主席啊。代理主席有个最大的责任，你要募款啊，要把桃园的党工养起来。那这段时间五个月，那张善政在干嘛？ 嗯， 你现在突然间说你要承担，你看到民间疾苦，你要从桃园出发，桃园已经出发多少年？我搬到桃园都25年了，你有出发过吗？对不对？然后你说啊、我是韩国瑜的副手，我是韩国瑜的另一半，另一半叫李嘉芬，不叫你啦，对不对？你现在要去桃园，桃园2020年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韩国瑜那时候气势够旺吧？没有邱毅胜，我告诉你，连行程都排不下去。那是邱毅胜跳出来帮韩国瑜瞧行程，包含走庙拜庙所有的行程邱毅胜安排的。2020年桃园韩国瑜之行如果没有邱毅胜，连安排都走不下去。所以你认为韩国瑜办不到的事情张善政办得到吗？朱立伦其实做这件事情我讲齁，那叫极度傲慢。他得罪了所有可能会选市长的人。第一个鲁明哲。鲁明哲被地方很多的压力讲，我跟鲁明哲的好朋友多少跟他讲说，哎，鲁大郎，你还是勉为其难齁，瞧一下你还是要选啊，不然我桃园会输掉。好不容易鲁明哲松口了。最后临门一脚，哎，就是廖正景。 是廖正景打电话去给他啦，他也放出这样的讯息了。 对对对，廖正景就说哎，还是勉为其难啊，你不要怕什么鲁一半啊，为了党，我想国民党最恶心就这句话，党国为重啊。以党为重啊，乡人为党，这句话恶心到底。现在谁以党为重啊？现在是以朱立伦为重，你知道吗？做这件事情，卢明哲说好啊，我们你就整合。这句话讲得很酸哦，你就整合一下，谁来整合？谁来整合？张善政来整合吗？还是朱立伦来整合？朱立伦不会来的啦。 嗯， 朱立伦跟你吃这么多次饭，除非你跟他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然永远他叫你讲那个谁谁谁，我跟你讲，他连你的名字都懒得记啊。他跟郑文灿就差在这里，郑文灿跟你见一次面就会叫出你的名字。朱立伦跟你吃十次饭，哎，那个主委、那个主任，哇塞，我不姓那，我不叫那个，对我有名字，他永远记不得。那只有一个时间记得得，你跟他有直接利害关系。像这一次，罗志强他记一辈子啦，这次张善政记一辈子啊。万美玲记一辈子啊，这个鲁明哲记一辈子，为什么有利害关系？可是鲁明哲这个点头马上被打头，哎，这个多爽，你知道吗？前面点头，后面就扁你一个头。然后万美玲也打算礼拜一说我也要考虑为党， 现在都不用啦， 现在不用啦。然后罗志强呢，市议员也辞了，房屋也买了，然后人也到桃园了，然后你告诉我你都不用了。他当时就讲说，我如果提名万美玲，得罪鲁明哲，得罪李玉玲，得罪罗志强，那我提哪一个都得罪另外的四分之三，那现在是怎样？你知道，我不要得罪四分之三，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部都得罪，你怎样？ 我说这是 霸气， 我跟你讲全部都傻眼了。 那于将军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包括之前吕玉玲有跟这个老县长吴伯雄碰过面了嘛，那既然会有这张照片就代表说setting 谁很明显嘛，那现在你说张善政再去找吴伯雄，那他给他碰个软钉子，那你说张善政现在到底找谁有用呢？ 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人，只找朱立伦而已啦。因为朱立伦一个人票就代表桃园可以当选54万票了，一个人就抵50万，那你朱立伦自己来选就好啦。现在吕玉玲其实当时得到了桃园绝大多数450几个里长的支持，你就495个里长，你就知485讲错 ,485, 还有几个还在桥中，现在可能已经签了，可是都退回去了，不用签了。那这表示什么？桃园已经整合过了，在邱医生的主导下其实已经整合过了。那吴伯雄是桃园的地方耆老，就是说他其实年纪大了嘛，只是一个精神象征。 但辈分还是在。 对，他的辈分在，精神象征。每次去吃饭齁，他都会说大家很辛苦了，我给你一个小红包，小红包就是一叠了齁，就会赞助单位。他就是这么一个桃园的耆老。可是呢，耆老他是有智慧的。他看得出来怎么样选举，他在桃园待这么久，中立一路发迹，中立最古老的那间房就是他的啊，你就知道他对于桃园看得多深。你这样子没有这样子玩的啊，对不对？他目前身体又微恙哦，年纪又大了，他何必为了这个动肝火呢？对不对？好好保持健康不是很好？虽然说新冠肺炎哈，我就不要跟你见面，软钉子啊，直接软钉子啊！我告诉你，不要说张善政了。朱立伦去人家都不见得会见了。现在朱立伦他敢去桃园市议会吗？敢进市议会吗？他绝对不敢进。朱立伦的做法就是等到你们全部都整合好了，恭请我出发。所以朱立伦绝对不会去桃园这一局。我讲齁，最麻烦的现在甚至民进党就是很难整合谁出来选，因为太好选了，你知道吗？这真的是太好选，大家会很难瞧啊。 好，不过当然呢，现在不只是桃园的地方人士呢对朱立伦颇有微词，现在连不是桃园的人对朱立伦也很有意见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对朱立伦的动作呢，现在不止桃园的在地人士很不满，也大家会觉得说你应该先打电话叫你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这一些要选的人吧，不是打电话给议员吧，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奇怪啊。好，连不是桃园的人也不满咯，包括李来 CP 朱立伦夜路走多了，不曾遇到鬼吗？好，严宽恒也不满了，说哎哟，你把这个 TG 啊活生生完成了吹牛，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根本不想要胜选吧。黄伟汉也预言了朱立伦投票当天就会被逼下台，国民党在桃园不会赢了。世伟哥，你看到这些可能不是桃园的人，他们都这样讲，你们自己怎么看呢？ 我想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党中央必须要对外界所有的这一个评论都概括承受。看起来好像快刀斩乱麻，但是拿了这一把刀，就像梁干鸭讲的，好好比台个赛了。你今天如果说讲说，沟通协调整合。是能够在之前都 OK 的，或者是没有全部，但是至少有几分嘛，那我相信今天不会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讲说快刀斩乱麻？可能是讲说你从邱议长不选到这一个吕玉玲委员，到鲁明哲委员、万美玲委员，到罗志祥议员，这么多的一个人选，可能摆不平啊。鬼气我蠢极了，李总人选是对的，我们这几天听起来人选就不错。对于桃园市民来讲的话，你未来有这一个行政院长的资历，然后有科技的一个背景，他在龙潭这一个宏基的一个公司也在这边待了十多年。对于地方来讲的话，甚至于地方的一个院长，我觉得人选不错。但是这一个沟通协调整合的一个方面，他做的不到位。那当然党中央会讲说，可能当时就讲说啊，我直接提出了人选，然后压过，然后到时候再来整合，没有错啦，现在距离投票有一个月。你要怎么样去做沟通协调整合的一个能力？不会去伟汉告你哦，鬼也开会哦。那我也必须要讲，跟四年前新竹县那一局是不太一样，有点像，但是有很多不一样。四年前也是党主席，那个时候大家就讲说林维洲跟杨文科，而且三卡都哦。然后那时候讲说，执意就是杨文科要给杨文科，而且林维洲的民调是比较高的哦。但是那时候也是炸锅，也是讲说啊，你算数还是这哪都算哦，你党主席就要扛，没有错，党主席当然都要扛。但是那个时候是有地方，大家有一派系的人是支持杨文科，认为杨文科跟科学园区这个部分的互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党中央觉得，那但后来也是赢的，赢了都拢无为啦。但是你今天如果讲说六个月之后开票出来的时候，如果讲说啊没有胜选，甚至于影响到其他县市的时候，我讲坦白，党中央他必须要扛责。但是现在的就是说， 大家有需要变成拿那软的龟鱼丝网破，弄个开会的时阵俩哇。就变成轻痛愁快了。 但是伟哥，之前朱立伦刚开始讲的说是要在地啊，民调高啊，所以现在罗志强就拿出一个民调说，对啊，我民调很高啊，我不管这个对陈时中啊，这个赖香伶啊，我是民调最高的啊。好，鲁明哲呢，这个也很高啊。那他就说了，不管对谁啊，陈时中或郑运鹏，我的民调都最高的。那现在朱立伦这样子做，不是自打嘴巴吗？ 我讲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民调就是做参考了哈。那你当然之前有讲这些话。那你要讲说以在地为优先，那怎么样子？现在就是说你在协调沟通整合这一个部分，你怎么样去说服地方？你说服地方大家愿意，要不然今天伯公看到现在这一个乱局的时候，一马不敢接你啊。但是你到时阵帮张善政一个打骂婆婆徐慧熙做你啊，那也是伤脑筋啊。 好，不过要怎么样说服地方呢？现在朱立伦可能要想方设法了，因为接下来不只是桃园，可能连新竹、苗栗都会上演。一样换注 2.0 的戏码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朱立伦呢？突袭式的呢，在桃园市长这一局呢，提名了这个征召了张善政。那我们来看一下，黄伟汉就说，输的可能不只是桃园，而是全台失火，因为毕竟全台湾还是有一些这个可能蓝营这边会有一些动摇的地方。那在中间选区是不是有一些疑虑呢？好，现在不止桃园呢，这个竹苗也出现提名难产的情况。那很多人就说，会不会一样？在新竹苗栗都上演一样像桃园的情况呢？好，包括这个新竹市就说林根人呢，这个已经准备很久了，但现在说有可能徐新盈好会直接来被提名吗？好，不止在新竹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在苗栗政坛很担心朱立伦也会霸王硬上瘾哦，突袭中东锦，那么改为提名前县长刘正宏，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野火烧不完吗？晃哥， 其实我觉得这两天我看到很多人评论朱立伦这个提名张善政，我觉得蔡宜瑜的评论最中肯，他虽然很简短，他说因为张善政说他为什么出来参选，是因为他看到全国都在排队嘛，所以蔡宜瑜的结论是说因为张善政不喜欢排队，所以他决定插队所以就去选了桃园，你们前面排再长都没用，我就直接插队。我觉得朱立，因为国民党今年的制度是没有所谓的初选，就是授权党中央提名，所以你要提名谁都可以，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他中间有个关键，你有没有道理去说服别人？哦，就跟我们刚刚在谈这个防疫政策一样，我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理由是什么？朱立伦，你今天你要说服桃园的是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张善政到底强在哪里？他比罗志强、比万美玲、比吕玉玲、比鲁明哲到底强在哪里？尤其现在民进党的候选人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之下，你要说服党内的人嘛？结果这些事他通通不做。你就说我提张善政，因为他很优秀，因为他以前当行政院长民调很高，那是行政院长，而且他只当70天而已，那个民调做不得准的啦。而且我昨天看到张善政第一通电话打给吴伯雄，我想说这个人真的是，你真的太老派了。如果是张善政，我会打给谁？我会打给邱毅胜，我会打给万美玲，我会打给吕玉玲，我会打给罗志强。吴伯雄是桃园的耆老没有错，他是一个精神指标，但是伯公这几年身体为恙，而且他这几年其实没什么在管政治的事情了。而且他的儿子吴志扬在2018年都已经选出郑文灿，你说吴伯雄伯公真正在桃园上政治的实力到底还有多少？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好，当然你要去拜访地方耆老，拜访精神领袖，这选举是一定要做的 SOP， 可是你不是第一个打电话给他。我跟你讲，我如果是张汉正，我昨天晚上跪在邱医生他家门口我都要见到他。你如果就站在门口等，你觉得邱医生会不会出来见你？就我就站到你出来为止，这个叫做决心。你张汉正，你不要，选举的人哦，不要当公子哥，你跟朱立伦一样，都是少爷，都是人家帮你弄给你哄台后水，然后呢，饭都帮你弄好，甚至筷子都帮你摆好了，搞不好还喂你吃两口。选举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好，我再来谈新竹，新竹可能会遭遇跟桃园一样的问题。林根仁是议长，他在地经营很多年。你今天国民党你要提名徐信盈也没有关系。你有没有办法说服林根仁？我如果是林根仁，我就告诉朱立伦，请问去年在拼四项公投的时候是谁在拼？徐新盈当时在哪里？我为党奉献这么多，我拼了这么多，结果我现在要选，你不让我选，你去找一个刚加入党没多久人出来选，你叫这些监。 所以在新竹这边，林根人可能也会觉得很不满。如果真的到最后，哎，朱立伦找了这个徐新颖来的话， 对，这都是跟桃园其实大环境的情况，就是说，在地经营这么久的人，你不提名，然后你要找一个空降，不是不可以，可是你要去说服他。今天我看媒体在访问李玉林，李玉林跟你讲说，我是看到媒体的新闻快讯，我才知道，哎。你这个真的是欺人太甚了！你好歹前一天晚上朱立伦打电话跟这几个人讲一下，说：“哎，我明天要提名这个张善政，有什么问题，我们找个约个时间，我们见面来谈哦。”这样处理是不是比较不一样？你欺负人嘛，欺负到这种程度哦，所以新竹也是一样的情况。朱立伦要不要去说服林根人？要，但是他会不会去说服？我跟你讲，他不会，他觉得我是党主席。那苗栗的情况更有趣了。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地方，除了桃园以外，哦。竹苗都是国民党长期的优势区哦，基本上是斗定你敢不敢很轻松的事情哦。可是今天为什么搞成这样？苗栗搞到是国民党没有候选人呢，提不出人呢。我觉得朱立伦你要支持中东锦啦，我跟你讲，他是国民党的人间极品啦，这种人你不提名他，他苗栗县真的没人。结果你今天要把前县长刘正宏找回来啊，请问国民党苗栗是没人的是不是？刘正宏已经当过两任县长，搞到徐耀昌上任第一天他说什么，他说我打开抽屉里面都没有钱，都是空的啊！这种人你要再提名他回来选县长，你也太看不起苗栗县民。我真的，我身为苗栗人，我真的觉得还蛮丢脸的啦。苗栗县是台湾西部县市里面唯一没有政党轮替过的县，换来是什么？换来就是穷嘛，就是没钱嘛，就是没有建设嘛，然后国民党觉得稳赢嘛，稳赢到现在提不出人了嘛，想选的张仁在朱立伦的标准，他觉得中东锦是一个不合格的候选人。好，那你好歹你也找一个比较像样的回来好不好？你找一个当了八年县长，弟弟还因为涉案被判刑，然后呢把苗栗的县库搞到负债累累，这种人你叫他回来选县长，你真的觉得苗栗县民就非国民党不投吗？别忘了这是民进党提名的徐定真，他以前在当头份镇长的时候评价是非常好的，而且徐定真他在三线，在尤其是在头份跟竹南算海鲜，但是头份跟竹南是一个生活圈啦，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你不要以为徐定真跟以前的民进党提的候选人是一样，那你就错了。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你就继续搞吧。我不会预测今年底的选举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民进党不用高兴太早，因为现在还有半年，变数还很多。嗯，但是你从桃竹苗这三个地方，现在桃园确定了，新竹我看也差不多了。你从这个朱立伦这个提名这个人选看起来，朱立伦这个人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真的是零分。这种事情党主席你如果没有把握可以说服这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就应该慢慢来，不急。因为现在民进党都还没提名，民进党只有提名了苗栗嘛，新竹县桃园市都还没提名嘛，你们在急什么？结果你这么急以为打出一张好牌，那请问张善政是一张好牌吗？我真的不觉得张善政在桃园是一张好牌。张善政是不是人才有各种有不同的评价？嗯，但是以在桃园来讲，我不觉得他是一张好牌。哦，他在龙潭工作过十二年，请问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啊？现在桃园谁记得你啊？而且大家对于张善政，也许负评不多，可是对他不会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顶多记得哦，他当过很短的行政院长，他当过韩国瑜的副手，所以我觉得张善政对桃园来讲。请问你接下来行程怎么跑？邱医生会帮你排行程吗？吕玉玲在平镇龙潭会帮你吗？万美玲会帮你吗？你这些人你都不去好好去跟他们沟通协调一下的话，我觉得朱立伦到最后你可能真的会输掉你所谓主席的故乡。 好，那想要清黄哦，真的接下来国民党就像全台失火一样吗？ 大概新竹市也会面对到跟桃园一样空袭警报的情况吧。为什么这样讲？你要知道这个国民党在新竹市哦，像那个有17席的这个议员哦，像林根人是布局很久，而且很早他们党团就已经决定说要推林根人代表国民党参选新竹市市长。所以林根人在新竹哦，你如果去看哦，他其实跟吕玉玲状况很像。什么意思呢？就是新竹市有很多地方的那个看板广告林根人都已经下上去了，不但下上去，而且林根人呢还特别哦，为了新竹市的人口结构，因为新竹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嘛，嗯，为了人口结构呢特别花时间去打造自己的形象，然后呢，相对的，我们想看现在这个传出来是说要找这个朱立伦，可能要找徐新莹来选他新竹市的市长。那你知道徐新莹的背景是什么？徐新莹新竹县的立法委员最高票，所以徐新，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在讲什么？新竹县。他是新竹县的政治人物，所以当时他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又因为跟妙天的关系嘛，所以呢，他后来创立了民国党， 那所以民国党一直被民众认为说这个就是有庙天宗教色彩的一个政党。所以当时徐信宜呢等于是退出国民党，然后自创这个民国党，然后后来呢又跟宋楚瑜搭档选正副总统。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我请问你一件事情，对于国民党地方的这些政治人物跟辅选的人士来讲，这个人请问跟新竹市熟不熟？ 不熟啊， 跟新竹市的 我自己人， 是跟新竹市的政坛和地方的活动熟不熟？不熟啊。那对新竹市的需求来讲熟不熟？也不熟啊。因为新竹县跟新竹市哦，毕竟不是同个县市，大家困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新竹市大家不要以为说它就有一个科学园区，新竹市还有一个困扰是老城区怎么都更发展，那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对于新竹市来讲，地方有地方上的问题。好，那你现在找了一个跟地方不是这么熟的人，他是新竹县的人，然后呢要找他来新竹市参选市长。可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国民党这已经有自己本来的想法，那当然民进党跟时代力量和民众党对这边都有想法，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选，那我请问你，他这样进来了之后，你认为国民党的这17个议员跟其他的这些庄脚要认真的替徐信宜辅选吗？所以这就是我讲的，现在你会看到同样的空袭警报大概在新竹会发生。然后这一件事情其实很有趣的是，我发现国民党的地方的议员已经警觉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他们常常在这个开玩笑讲说，他们现在推出来的人呢可能党中央不见得会这么的喜欢。所以当这个火再烧下去的时候呢，我跟你讲，桃园、新竹、苗栗都会烧这个空袭警报的大火。但是苗栗的状况是因为国民党在那一边的根实在太稳，所以推谁出来他的选上机会还是比较高。但是对于新竹来讲，诶，这就不一定是这么回事了。对桃园来讲可能也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这对国民党或是对朱立伦来讲，这个部分的警讯他有没有看到，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好，所以当然我们要请教任俊根哦，因为这朱立伦之前有做出种种的承诺嘛，说哦一定要怎么样几席选上啊。那现在呢这个突然征召了这个张善政呢，很多人说这就像是鸡鸣狗盗的障眼法，掩盖其实已经心有所属特定候选的事实，那你怎么不早讲呢？ 我就觉得这一仗其实蛮可惜的是张善政啊，齁，就是说张善政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怎么样，他自己一直认为他是有想要为国家做事。我跟张善政聊过了啊，在之前不是最近啊，所以你看他最早的时候，他当时也曾经一度想要选总统。那后来没有选总统之后，888后来就变成是他去担任韩国瑜的副手嘛。那这中间他当然在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关系哦，虽然他之前也不是党员，你看他那一天也是党政才拿出来讲说啊，我就是入党。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讲，第一个他挑战了非常多的东西哦，就说你今天一个刚入党的人就可以这样子代表说哦，我就是指定要你，那个当然会让人就觉得非常愁惨。那你以前国民党就是说大家觉得说我政党理念相同，我加入你这个政党，长期在这里耕耘，长期在这里怎么样的，那现在都没有用。为什么今天任何一个随随便便当天入党，当天就可以代表党参选，而且他参选的不是这种所谓多席次的，而是那些很多地方都是长期耕耘完了之后，他今天才争这个一个位置，而且还不敢说我很愁惨的说我想要，还要拜托党中央给他一个机会，然后现在党中央完全不要。所以我认为可惜的其实是张善政。为什么张善政现在你光看各界的反应对他其实就是批评，你看有些国民党的党员直接会讲他说你官癌这么严重，请问做官啊，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要让这一局变成这样？可能他自己不太清楚说选战就透过政，他可能以为说啊，党主席都挺我了，我应该是 OK 的。可是选战不是这样玩的，我想在座对观察选举都很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朱立伦来说哦，他在过去的这个提名，你会发现到他永远出现的状况都一样，就是地方有地方的想法，党主席有党主席的看法，最可怕的是呢，党主席直接弄他的做法去逼你下面同意他的观点，那很麻烦。就说选战，你如果就地方的这件事情来看，大家最近有些人喜欢去举，就像这个将军啊，因为他之前也帮学胜啊什么辅选嘛，那当年陈学圣的那个状况，因为后来陈学圣在这一次罗志强事件里面，陈学圣自己也有写了脸书讲很多他当时参选的时候那个如何被当地的人讲说你是外来的，这样陈学圣说外做过礼物我过了外来，可是他就是一个现实的状况。国民党也很清楚的知道，可是国民党把这个标准弄到不同的人身上的时候，我认为你今天不符合这个标准啊，你就完蛋了。像罗志强你又空降又没民调又怎样什么都给人家弄， 那在地的你怎么，那他工匠不行，那我在地的总可以吧？哎呀，你民调不好啦，提你我又不是笨蛋。 结果找一个空降的又没有民调。 对，就是你把别人都骂完了，都说你们都不符合我的资格，不符合我的想法，然后我现在提的一个是，我提的就是我前面的都不要，那你会让人家觉得是你只是为了想要达成你的目的就弄别人，那也没有关系嘛。国民党是一个百年政党，家大业大，你知道今天开始有人说，哎呀，要给罗志强一个位置啦，要让他年底也有个位置。罗志强，你要是接受，你才被人家看不起的。我讲白一点啦，今天有人开始帮你讨位置了，你知道吗？那国民党就是用这种方式，一直让大家觉得说，哦，你今天如果用这种方式可以瞧。我讲真的了哈，如果今天台面上这些国民党的地方型的政策，你今天话都讲到这样，到最后真的出现了将军讲的那种，就是含泪、含恨、含血、含泪，把牙齿打掉都要把它磨成粉，自己吃下去，然后说为了国民党好。我必须讲哈，桃园市民还是要为了桃园人自己想啊。我不是桃园市民吗？我们没资格，我也没资格投票。我只能这样讲哈，我自己在我所在地的地方，我投票的原则很简单，谁在乎我，我投谁。如果今天只是为了某一个人的政治想法或政治盘算，然后就告诉大家讲说你们就吞，你们就这样。国民党在桃园这几年的投票的状况，我想将军非常清楚啊。哪一次不是到最后都是含泪、含恨、含血、含什么东西，全部都含着吞进去，完了之后。你也没有变得比较强壮啊，你后来的很多的选举也都是挂点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用这个方式，你今天好，你在前一段朱立伦不是一个政治新手呢，他现在举起张善政的手，然后让张善政承受这种压力，也不过几年前他也刚举完洪秀柱的手，隔两天之后洪秀柱就被换掉了。那难道你现在是会要寻当年的模式说 换柱 2.0 啊？ 哎，啊，上次洪秀柱换掉是朱立伦上，啊，难道现在要变成是啊？你张善政下来，对，如果不小心啊，真的是不行，然后换你朱立伦上，那个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伤害。我们不是国民党，讲难听点，国民党真的挂掉对我也没差，我也没有影响嘛。可是我觉得观察政治的概念就在于是国民党的现在最大的反弹跟压力不是来自于党外，因为党外巴不得国民党乱啊，这个乱是什么？国民党内部自己造成，而且最可怕的是有一个叫党主席的自己搞的。 好，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个桃园市长一役呢，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它象征是2024的前哨战嘛，所以很多人说呢，它的政治意义呢有别于其他县市，所以呢这个党主席他的决策，这一个人的决策就很重要。好，每个人的决策都不一样，普丁的决策也不一样。我们就来看一下呢，普丁他怎么样的决策呢？真的是这个决策做的是非常的惨，他的后果。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好，俄乌大战，现在俄军呢进攻了乌东的斯洛维扬斯克，这什么样的地方呢？好，它也是一个乌东的小村落。结果呢，这个乌克兰的参谋总部就说，真的俄罗斯被打回了原地，有多惨呢？俄罗斯的多次渡河被乌军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要请教青黄哦，因为现在有更多更新的画面曝光了，说这个地方根本就像是俄罗斯的战车坟场一样。 对，而且它可以叫做是北顿涅茨克河战役的第二版。什么叫北顿涅茨克河战役的第二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啊，刚刚你所提到的是斯洛维扬斯克，斯洛维扬斯克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小村落，但是重要据点的争夺战。但在这个争夺战里面，俄军呢设法用大炮导弹来打，但是竟然还被乌军给打退啊！可是这个都不是最大惨的，最大惨的是什么呢？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都知道这几天船最大就是北顿涅茨克战役里面，俄军在里面伤亡惨重啊！要渡河架桥的时候呢，被乌军直接给炮击，而且炮击传说用的还有 M 拐拐拐的这个武器，所以呢，炮击的结果是你看到了超过1000人以上的死亡，然后呢，超过上百辆以上的军用车辆的损失。可是呢，你知道吗？这样的北顿涅茨克战役竟然还有第二版，这第二版是什么呢？这第二版呢，一样是在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德罗尼夫卡这个地方。在乌东的德罗尼夫卡这个地方呢，俄军又试图要再渡河一次，结果呢，这个是乌克兰军队呢今天所公布的影片。在前几天这一场战役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就他今天公布出来，大家才知道说，哇，原来除了第一版的北顿涅茨克战役之外，在德罗尼夫卡这个地方，俄军也要渡河，俄军要渡河，他也架桥，但是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但没有成功，哎，现场看起来是另外一种人间炼狱啊！因为看起来被乌克兰军队炮击得非常的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对比之下，今天乌克兰军队呢，倒是发动了反攻，发动什么反攻呢？乌克兰军队公布的这个影片呢，它是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说，这个我们在北顿涅茨克战役之后呢，换我们乌军开始要往东攻击，所以呢，这个影片里面示范的是说，陆军的工兵呢开始架这个所谓的浮桥，架浮桥，然后呢让他们的甲车 战斗车辆一台一台的到这个对岸去。 所以乌克兰还示范给俄罗斯看， 对，乌克兰还示范，而且他们还自己说自己这个要教学示范影片。所以你看这打脸的味道很浓嘛，教学示范影片。所以当乌克兰的军队把它给架起来的时候呢，它的车辆就开始往对岸前进。那个是往哪里去呢？那就是往俄罗斯现在所占领的佛昌斯克的领地去，往那边去，其实慢慢的就要往哪里去？要往卢甘斯克的战场去。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看在里面的两边的落差非常的大。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架桥渡河之外，另外一个是炮击的部分。炮击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乌克兰今天有好几个释出好几段炮击的影片，至少有两段炮击的影片。第一段影片是什么呢？第一段影片看到的是乌克兰呢炮击俄罗斯的这个防御阵地的影片。那个炮击的影片呢，你就可以看到乌克兰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可以炮击的很精准。但下一段就有趣了，下一段乌克兰告诉你说我们要示范什么叫精准炮击的影片。前面那一部叫做精准架桥渡河的影片，这一段呢叫做乌克兰的第45炮兵旅的教学影片，他就告诉你说我们怎么用炮兵然后炸这个俄罗斯的阵地。所以呢这影片一段一段的释出呢，你都可以看到乌克兰对自己的作战越来越有自信。相对的俄罗斯看起来急了，为什么急了呢？这里边有一段影片是什么呢？是俄罗斯自己这个他们要试图要炸这 M 拐拐拐的这个榴弹炮。那这要炸 M 拐拐榴弹炮呢，大家都知道嘛，乌克兰无人机玩很多啊。那俄罗斯表示说我也有无人机，我也可以玩啊。结果呢当俄罗斯的无人机飞过去了之后呢，看到下面有 M 拐拐拐的榴弹炮，他想说好，这个就是美国支援你们的，我一定要把它炸掉。结果呢这个瞄准，然后准心瞄准了哦，然后当炸弹往下投了之后，发现偏离非常的远，结果呢炸得非常远了之后，什么都没有炸到，只有一阵风，然后把那个 M 乖乖推开了一点，所以呢这个下场大家看了就会觉得说这个俄罗斯的军队看起来有点落差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两边比起来呢看起来士气落差非常大。但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个东西，对乌克兰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今天哦，有两个很重要的讯息。第一个讯息是美国的400亿美元要协助乌克兰的法案，这个案子呢终于国会通过了，然后拜登签名之后呢，乌克兰接下去可能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看着军火工厂生产，然后逐步的把武器运到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第二个，这个是今天有个北约官员的预测，这个北约官员呢分析战场上状况说，现在看起来哦，战场上的状况呢是明显的对乌克兰有利，但很有可能会怎么样呢？乌克兰会夺回乌东顿巴斯跟克里米亚半岛。 2001是那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讲这句话的人，讲这句话的人变多了？一开始讲乌克兰要夺回克里米亚半岛是乌克兰自己人，然后是乌克兰的这个军情局长。可是现在讲这个话的人已经有北约的官员，讲这个话的人也开始有美国五角大厦的官员。所以当这个话出来变多了之后呢，显然他们一定是看到战场上风向的不对。所以从刚刚乌克兰的那个炮击的影片跟架桥渡河的影片，双方哦，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落差，你就可以看到双方在这场战场上面呢打到士气上的落差。 好，所以要请教这个于将军哦，因为刚刚看到连乌克兰呢都可以示范影片给俄罗斯瞧瞧，那俄罗斯怎么会每一次搭桥、每一次要过、每一次战车都被毁灭呢？就像是坟场一样，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惨况？到底俄罗斯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呢？ 我跟大家讲哦，刚刚清煌讲的非常精准哈、哦，这个北顿内刺客团灭事件对俄罗斯的影响有多大？大家看这张图就会很明白，这就是北顿内刺客河。哦，那这一块慢慢乌克兰把它会收回来，那这块收回来之后，其实整个哦这个卢甘斯克以上这块都不保了，会被整个收回来。这一块如果收回来，这不得了了。为什么？目前来讲，整个乌克兰在这一块的军队是被半包围的， 对， 是被半包围的。可是如果把这边拿下来，那不得了，变成南北对抗。所以这个地方乌克兰开始有余力，开始用火力、用兵力慢慢收复。所以为什么说克里米亚半岛可能会被收回来？ 就开始往下打了嘛，对不对？ 这往下打一个很严重的地方哦，这后面是海呢，这后面是海，乌克兰后面全都是自己人，他的补给线是没有问题的，一直上来。可是俄罗斯的补给线难道从黑海抓鱼上来吃吗？还是黑海里面有旗鱼、有飞弹鱼？没有啊。整个黑海舰队已经快被歼灭了， 连黑海往下可能都变成乌克兰， 都变成乌克兰。所以说，这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如果如期按照泽伦斯基的想法一路压下来，只要克里米亚半岛收回来，俄罗斯那不叫败，那叫败回莫斯科了，很惨。所以说，这个状况连北约都开始预判。好，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一次整个北顿内斯克的整个团嵌事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先讲刚清煌讲的这个教学影片哈，这个第45炮兵旅他所做的教学影片。 外行人看热闹，这个俄罗斯人如果看不懂，俄军如果看不懂，说句实话，你真的不配当军人啊！我一看就懂了，他所的做法，第一幕出来不是就直接开打，他的第一幕出来先把所有重要目标区分 P1、P2、P3、P4， 一直分，那这个编号到叫做什么呢？一对我危害的严重性来做区分， 所以最严重的可能头号目标就是 P1， 就是一，对，最严重的是一，所以他第一个跳出来的视窗显示的是什么？炮阵地，因为我把你这个火炮152火炮全部歼灭之后，你的弹药没有用啦，哎，难道弹药用扔的吗？对不对？打不出去嘛， 先把弹药库给炸掉就 可以了。对，没有，我先把炮给炸掉，炮一炸掉之后，你再多的弹药，说句实话没有用，所以他第一目标晃轰下去，打到了所有的炮阵地。那第二目标呢，就直接打你的弹药库，因为打弹药库有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它会爆炸，它整个会引起殉爆，然后会让这个周遭本来隐藏还不知道有目标的人，他会开始躁动。当躁动的时候，第三目标、第四目标、第五目标一一下去， 跑出来了嘛？ 对，他一躁动就全部下去。所以这是整个乌克兰的炮兵第45炮兵旅直接做的一个教学示范。那么这个做法要有哪些先决条件？不是我打就打。第一个，我要有精准的目标获得。这目标怎么获得？大家认为说，哎呀，没有啦，那因为马斯克齁给了他非常精准的这个卫星情报。不对，我告诉大家，一般民用的卫星情报要转成军规坐标差多少？差四码。一般的民间的坐标就是四码，先纬度再经度，先横后纵。但是要变成军事坐标八码，有八码的精准坐标，你才可以输入 M 拐拐拐火炮的所谓的火炮校正仪，才输得进去。那这个转换的参数，这个转换的程式哪里来的？不知道，乌克兰不会告诉你。 所以说画面上的样子， 对对对，它会对一个一个，你看它不同的地方，它就赋予它不同的 P3、P4， 对对对对，一个一个打，它一个个打，就是对我威胁的先摧毁掉，然后对我次要一些威胁再打，然后让它的目标显现出来的时候，我再一个一个点名。所以这是一个炮兵火力歼灭的一个教范， 而且它的那个 P 几很快就会跑出来，一下子打完第一个目标之后，下一个就会接着上阵了。 对对对，就是一个个来精准。那有这么精准的接战，是因为目标情报获得的很精确。因为以前我们获得目标情报，还要经过炮兵观测官、炮兵的计算，然后才能够决定。现在它是直接把卫星情报的坐标转换为军规情报，那这一点俄罗斯永远想不通，因为这个系统俄罗斯没有啊。他如果真的拿 Google 拿一般的这个旅游观光的情报来赋予炮兵，那会打到天飞，欸，会打到什么地方去乱飞，因为你没有从四码转成八码，你整个会乱掉。那另外齁，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齁，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说乌克兰作战是非常轻松的。这一幕是一个乌克兰他们整个战车猎杀队猎杀这一辆 T80 的坦克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大家可能被无人机全程拍下来。大家看到一辆俄罗斯的这个战车咻这样开过去，然后有一个很勇敢的乌克兰的士兵走到马路中间，对准他噗打了一个火箭弹，打了个火箭弹之后没有打中。所以说很多的火箭弹不是一打就会中的，没有打中之后他开始往树林里面跑，紧接着就是这辆 T80 战车，因为火箭弹大概是200公尺而已， T80 战车的射程1800，欸，所以他立刻用战车炮还击，这个人应该就被歼灭掉了。这个人就被歼灭掉，虽然不符合战争价值啦，一个兵用一个战车炮去打，说句实话，光荣牺牲赚到了。那但是呢，后续在丛林里面，第二发这边的第三发，总共四发火箭弹才消灭了这辆战车，这辆战车继续向右边偏移。所以就是说，整个战场的惨烈程度，不是我们想象说乌克兰只是勇敢，只是利用地形就能够完成，这要用血跟生命去换来。所以说他四个人换来了一辆战车被消灭，所以这是血的教训。另外还有一个齁，还有一个这个齁，我觉得大家可以引以为戒。整个战具战法，俄罗斯的战具大家觉得很烂很破，这一次乌克兰所使用的这个地雷是什么？俄罗斯的老地雷。这个地雷齁，它的名，它的这个特性叫做 MVP62M 隐性式的地雷。这个地雷有很多种形式，它可以放在木箱子里，它就变成方的；它可以塑成圆形，就变成战防雷；它可以包上塑胶，就变成非常安静的塑胶雷。那乌克兰就用这种方式，因为塑胶雷是没有办法摧毁坦克的，因为它是杀伤人类，杀伤这个单兵人员的。但是它只有这个雷怎么办？它就在这个路口埋了一个塑胶雷，埋在那个地方。然后战车经过的时候一爆炸，哎，一爆炸不会损坏啊，因为是塑胶雷嘛，它就向右偏移，所以它向右偏移的那一瞬间补上一发火箭弹。 所以这就是两种武器，对，现在画面上这就是塑胶雷， 就一起合作就对了。 对对对，这他很清楚，这种地雷伤不了战车，它是塑胶外壳嘛，它是对于人员杀伤的，但是它的爆声爆点跟效果会非常好，对于战车不会有严重的损害，所以战车炸的话，它向左偏移，马上补一发这个反坦克的飞弹， 就刚好就动了嘛。 对对对，就是让它在最惊慌的时候，因为战车触雷，它并不知道我触到的是什么雷，嘣一声会紧张会慌，那它向左边一偏移。一发火箭弹，在他最惊慌无法反击的时候，一发让他消失。所以这就是整个战场活用武器不在于它好，而在于使用的战士跟这个作战的这些士兵，他有没有经验，长短相符就可以发挥武器的最大效用。 好，不过怎么样发挥武器的最大效用呢？我们刚刚说到乌克兰，接下来会不会往南攻呢？要怎么样突破黑海舰队呢？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就报道说，美国呢现在眼里要提供乌克兰最先进的反舰飞弹哦，就是要突破黑海舰队的封锁。那到底要怎么样突破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马利波呢先前被俄罗斯给围攻，那现在当地有个军医呢就用随身的录影镜头哦，拍下了最近一个月的真实情况，我们带你快来看。 一第一人称视角，有条不紊地戴上手套准备急救，他是乌克兰军医塔伊拉，在马利波医院用戴在头上的随身摄影机真实记录战火的残酷。某天晚上，一对伤势严重的兄妹被送进来，小女孩还有意识，但小男孩却在抢救后回天乏术。除了治疗受伤的老百姓，塔伊拉同样对俄军伸出援手。从2月6号到3月10号，塔伊拉拍下256 GB 的影片，并透过一名警察将记忆卡交给美联社记者。 Информация по раненым за все время до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момента。 美联社记者3月15号撤出马利波时，偷偷将记忆卡藏在棉条中，顺利通过15道俄军的检查哨，但隔天塔伊拉和他的驾驶立刻遭到俘虏。虽然乌克兰政府尝试换俘，但莫斯科却否认扣押塔伊拉，即使自己生死未卜，但透过他的勇气，世人得以一窥前线的血与泪，亲友也期盼他能够平安归来。三立新闻时尚报道。 好，你看你还要把记忆卡偷偷藏在棉条里面才可以通过15道俄军的检查，当时的情况乌克兰真的是打得蛮惨的、哦、不过呢现在局势不一样咯，现在换俄罗斯很惨咯，我们就来看一下。好，现在乌克兰怎么样呢？他要突破俄军在黑海舰队的封锁，那包括美国也来帮忙了，因为路透社就说了，美国要提供给乌克兰先进的反舰飞弹。请教一下任俊哥哦，这个反舰飞弹要怎么样突破黑海舰队的封锁呢？ 其实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到目前为止，其实它能够发挥多大的战力，其实外界都比较质疑了、嗯。为什么？我们之前看到它是什么莫斯科号被击沉，后来你看到博布罗夫号的这个所谓运输船被击沉，那它代表是什么？你知道，现在讲说在黑海的原先黑海舰队的这个主港口里面，可能它的舰队都已经不在原来驻扎的港口位置。 嗯， 因为你如果船只停留在那里，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标靶嘛，直接让人家 K。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对于全世界的海军来讲啊，海军本来就是一个海上战力的延伸，这个延伸其实包含到的是空防的战力，还有空军的战力。如果你今天有航母，是空军战力出去，但你如果基本上你这个船上面啊，比如说你有带这个所谓的巡弋飞弹，或者是你有这个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甚至像你有这个所谓防空火力的话，它就是把你的防空不断的往外去延伸。那现在看起来呢，第一个啊，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画面上面呢，俄国的运输船在最近又被遭到这个乌军的攻击起火，而且你看这上面还看到，就是说他们卫星照发现到船上啊载有这个铠甲 S1 的防空飞弹车。那其实以铠甲 S1 防空飞弹车来讲，它是一个近程的防空系统，它不是一个远程的。所以你看它第一个用车载啊、哦，当时乌克兰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事实上俄罗斯运了一些这个铠甲 S1 的这个防空飞弹系统去了乌克兰前线，但是因为下雨天，那下雨天呢，它那个地上泥泞很多啊，它车又重，你知道，因为它本身其实啊、哦，你看它的这个射高啊，什么15 公里或者它其实自己本身这个装备来讲，车装里面啊，它可以搭载12枚的这个所谓的飞弹，然后另外有一个防空快炮。那你就想嘛，它的系统如果搭上防空快炮，就不会是打远程的，它那个都已经是到近战，它可能是对重要的机敏处所，然后进行最后一线的这个防务。可是因为当时下雨的关系哦，很多车掉下来，你知道？那个战场初期的时候，是很多乌克兰的军队啊，就把画面上你看到那个车啊，一辆一辆拖回去啊。所以你现在在这个船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被攻击的这个运输船哦，基本上我看它的那个船型了啊，它看起来很有可能跟博布罗夫号是很同类型的，因为它一样在船的后面有两个那个吊臂的部分嘛啊，那你可以看得到，其实就运输船本身来讲啊，运输船本身没有任何的防护能力啊， 嗯， 因为它是以后勤补给为主嘛啊，所以它本身不会有你现在看到什么飞弹啊什么，就基本上不会有，它必须要靠其他的船只护卫。那问题就来了，你今天在黑海的这个地方，你今天这个船只就这样被打掉，那代表是你周边没有人帮你看守哎、欸。没有其他的船只在你旁边帮你担任防空的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人家直接就 K 你，所以大家在猜说什么武器能打掉它。如果它没有任何的船舰去护卫它，我跟你讲，很容易就打掉它了。但你不会用步枪啊，就是你一般的这个飞弹，只要精准的能够击中到它的这个所谓的引擎，然后让它那个地方爆炸起火。所以你看到的是现在看起来啊、哦，美国准备在提供给这个乌克兰军队呢所谓的先进的这个反舰飞弹，比如说像鱼叉或者是其他这个飞弹。那这个飞弹其实概念都一样，就是说我们就会打一条船，你打船头那个船还可以继续跑，你打船尾顶多你这个螺旋桨坏掉可能掉在那，可是船不会爆炸。你真正要打都要打到你船的正中间，因为引擎都在那，有引擎旁边就会有油，只要油箱一爆炸就，所以你看所有的反舰飞弹基本上都是两段的，所以两段就是它第一段一定先打破你的第一个船的外壳的甲，那个甲壳，然后再往再推进去的时候让它爆炸，然后里面起火，所以它里面都会有燃烧的什么，所有的反舰飞弹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你可以看得到美方在这个时候在给你做的时候，它代表什么你知道？我从海面的部分，如果你今天俄军试图透过海上去运补，因为现在看起来，如果你今天在这个运输船上是有铠甲 S1 的话，那在蛇岛，因为蛇岛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俄罗斯他所占据的嘛，他现在已经先拿到那个地方，那我就断你海上补给的这一条线。那我如果断你海上补给的这条线的时候，我陆地又能够让你没有办法进来的时候，那你换你原先进攻的这个俄军，现在会变成是你被围困的 补给断线了。 对，你本来是要，比如说我们用基辅那一战来讲，俄罗斯试图去包围基辅，但是因为西方没包到，所以他所有的铁路可以继续进去，各国的元首、总统、总理可以从那边跑进去，然后跟泽连斯基拍照，然后大家往来 say hello 再出去。所以你如果没有在这一块，你没办法走。可是当你深入到内陆里面去的时候，你的攻击方自己的补给线被断的时候，换你是被围困的。除非你就只能继续烧杀掳掠嘛。那看起来乌克兰军队现在获得更多的援助，比如说你刚看到像这个画面，这个跟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那个炮兵团啊什么去打那，你知道他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这些都叫做 life 啊，也就是他真正获得那个坐标的位置，其实不是来自于说炮兵的观测。小弟以前也是炮兵的，陆战队炮兵团的。那个炮兵的观测是这样，我拿到就你今天把那个方位换算出来，那将军他们就很清楚啊，就我们就换算密位嘛啊，中华民国我们大概是一个圆周大概6400密位嘛啊，那你那个密位要换成角度，你今天出到火炮是一件事啊，你打出去能不能打到位置是第二件事情。所以他每一次，你看最近有看到一个影片哦，就是他们那个乌克兰的军人在使用 M 乖乖乖之后，打完出去之后，那个炮只要一打，他们立刻有人出去看那个瞄准镜，因为去看那个观测镜，为什么？他要看弹着点，要看那个弹着点。说我现在原先设定是这样，因为你也知道啊，那个炮，比如说我上去那种 Kia 嘛，啊，那个 Kia 可能会有点落差，所以我以为我这个角度打出去会打到那个位置，但是通常没有，所以我们都会经过一些的火炮校正，而且你是到那边去，你才会熟悉这个火炮的性能。可是你刚看到那个什么 P1、P2、P3， 它真的最可怕的地方是它全程被拍下来。乌军的那个教学影片不是他的炮兵在那边说哦，你看我打到了没有？我来告诉你这边我怎么调，他不是。他是透过那个影像告诉你讲说，你以为你躲的地方我不知道吗？ 清清楚楚。 我有一个东西直接在那里，我竟然能拍到你的位置，我在天空上的那个拍的那个，我可不可以直接抓到你的位置？所以他透过很多科技的东西去换算回来，只要告诉他的炮兵，就是你的角度调到多少。我们现在看，现在这个西方很多的这个火炮，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因为我刚刚讲，我们叫火炮校正，以前都是打出去之后啊，观测官看一下，哎呀不对，我们要赶快再多调调。现在不用了，它的电脑会自动换算。 就是你发现你的弹着点跟你原先的观测的那个位置其实不同的时候，它会自己做电脑上的微调，嗯，所以它会让它的火炮走得特别快。所以我们就讲，就是说现在看起来为什么你会看到西方的所提供的都会加两个字叫先进，那个先进的程度其实已经超出了以前传统人工操作的那个， 瞄准什么的， 对，其实都已经很快了。所以你想想看哦，他今天 P1P2 如果他没剪接，他代表的绝对不是一门火炮，绝对不会是一门火炮。乖乖乖，我就站在那，然后 P1P2P3P3 我就一个打完打一个，对对对，不会是这样。他基本上应该是火炮的阵地其实都已经布置好。那俄罗斯你知道人家现在布这个阵吗？如果你这些都不知道，你没有那个天眼，那你怎么讲说我有办法躲过你们的炮击？ 那请教庭辉老师哦，因为刚刚说到，那难道俄罗斯现在在黑海舰队只剩下派潜水艇的功能吗？好，因为不要被这个反舰飞弹打到嘛。那包括乌克兰说，它可以重启港口跟运送谷物哦，就是运送一些小麦啊、一些吃的东西，那是要反攻补给线吗？ 潜水艇的功能其实它不是，它其实是用来威吓对方的，最主要就是能够接近到敌方的国土哦，附近的对敌方打击哦。那潜水艇如果你要用在黑海的话，也不是说不行，也就是说现在你潜水艇的功效在这里其实说不上哦，比水面舰还要差了。嗯，那运输船哦，之所以是把铠甲S1 把它送过去的，其实主要原因是还是要支援蛇岛啦。其实不是说一定要再从运输船上面去打这个相关的防空飞弹，而是说把这一个防空系统呢能够送到岛上去了。那可见来讲的话，其实蛇岛还是不断的一直在被乌军的这个轰炸嘛。那它这个有效射程来讲的话，大概高度是15000公尺左右啦。那在这个半径范围，作战范围大概可以到达30公里哈，这个最远的地方。其实这个铠甲其实蛮好用的，在中东战场，在非洲来讲的话，其实很多国家都在用，包含越南也都在用哈。但是问题是说，你用在这个地方来讲哈，就可能就不适用了。为什么？因为你原则上你的雷达系统哦，你可以侦测到半径5公里左右，但问题是美军的相关的干扰技术，还有你的乌军的相关的这些措施哦，其实会让你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防空系统的武器哦失灵的哈、哦。你如果是早就上岛去用的话，其实我说真的，你现在才想到说要把这个铠甲送上去，已经太晚了，为时已晚。所以可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蛇岛乌军看起来是没有那个意图直接把它拿下来，好像感觉是一直要让俄军不断的你送物资过来，我直接把你打掉，直接把你打掉，而且知道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这个战场上呈现。那所以相继来讲的话，敖德赛俄军也拿不下来。那如果俄军敖德赛拿不下来的话，那请问乌南的战场上面他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赫尔松这个地方也在做反攻，然后呢，这个克里米亚有随时可能被切断这个断粮的这个危机的情况下，整个战场你看现在在乌北哦，这个地方乌北，我们在乌东已经哈尔科夫在做差不多了，现在重点就在那个卢甘斯克。卢甘斯克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你知道，其实俄军他现在这一两天哦，释放出一些影片出来。他告诉你说有北约跟美军的这个介入啊，因为有备章上面写 US Army 这样的一个介入，所以他说有个城镇啊，这个城镇叫鲁别日诺耶哈，这个地方其实是要进入那个卢甘斯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镇哦。他们说在这里擒获了一些美军的一些相关的士兵哈，那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真的，如果假设是真的啊，那这代表说美军的确是已经进入到这个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这个地方了，已经在进火交拼了。那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或是对美军来讲的话，他们在这个地方一定会遇到这个极大的这个抵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盘踞了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或者是相关民兵已经盘踞了大概8年以上，所以这个地方地形可能说不定还是这边的俄军还比较熟悉。那对于这个乌军这边来讲的话，他们现在要尝试就是说嘛，乌北的战场结束之后，现在进行乌东。那乌南的部分来讲的话，俄军是没有能力可以拿下来的，所以他必须也抽调兵力到达北方去支援这个乌东这个地方。 所以 未来觉得乌东这个地方就是卢甘斯克、顿内斯克这个地方会在下个，因为北约的这个将领们也承认了，下个礼拜开始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僵局的一个局面，就是双方可能都没有什么进展，然后都在拉扯。啊、这个事情一直拉扯到六月的时候，哎，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啊，拜登不是已经出访南韩了吗？ 对。 那国会已经 通过这个400亿的这个美元的这个租借法案嘛，十万火急的竟然用专机了，把它送到南海给拜登签署啊，哦，那代表说哦，这美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啊，要马上立刻让它生效，不是一直暂时一直拖。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当美军的不断的这个物资一直在进入到乌克兰的境内的情况下，那乌军在前线哦，可能。接下来可能不是单独只有乌军了，我认为真的是美军早就在里面，只是说现在要怎么要让它变成一个，你看还包含那个刚刚你讲的马利波的亚速钢铁厂，为什么有些人不出来？当然就是不会中俄罗斯的伎俩哈，因为你知道以前斯大林时代的时候，曾经也有发生过一些事情哦，很多人抗议，然后说啊，你抗议者，哎，我们把你载到什么一个地方，我们来沟通，结果车子一上车就载走，全部杀掉。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的话，这边的话绝对不能听。但是对于这个战场上的战事来讲的话，现在已经打入到最后阶段。这个最后阶段的话，乌东如果真的能够突破，乌军能够突破，然后呢对俄军来讲的话形成一个士气上的打击来讲的话，顺势来讲可能乌东一次解决掉。 好，所以俄罗斯有可能到最后根本就是把乌东吐出去吗？因为现在看起来哦，乌东打的呢就是谁对这个地形最熟。但很多人说俄罗斯打到现在你怎么每一次都学不会呢？好，包括这个乌军也用反装甲火箭啊近距离的伏击了这个俄军的战车，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包括刚刚呢这个过个河，没有想到呢俄罗斯又再一次被歼灭，整个都被团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将军， 我想齁，我们说一次犯错叫疏失啦，两次犯错叫不长眼，三次犯错就叫白痴。 嗯， 那这个俄罗斯不断的犯错，为什么会犯这么多错呢？因为他没有去检讨作战的失败。所以这个乌克兰就讲说，好，我渡河给你看，你渡不了这个北顿内茨克河，我渡给你看。他是怎么渡的？其实整个渡河作战他有一定的程序。很多人说那就是过河而已嘛。大家看到俄罗斯架好桥之后，第一个过去的部队是什么？第二个部队是战车，战车先过去，就是试试看这个战车会不会把这个桥压垮，不会压垮，过去后面就跟着过，这是完全错误。这是在没有敌情状况之下，整个地区是我管的，我没有敌情，我这样过，正确。但是如果在有敌情的状况之下，第一个过河的绝对不是战车，第一个过河的一定是征收部队，我的侦察部队先过河。过了河之后，把所有的反装甲武器还有征收的装备架到制高点，这叫做桥头堡的第一站。我要完成第一个桥头堡，要造成征收还有反装甲，因为如果有人用反装甲打你，我才可以破坏啊，我才可以抵抗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把你随伴掩护的防空部队区分成两半，第一半是在河的这一岸来实施防空，包含了飞弹，包含了飞机、无人机，我的防空部队雷达要打开，我的飞弹要锁定，开始扫描半径30公里之内所有空中威胁。另外一部分的这个防空飞弹要过河，随着掩护部队先过河，到了河的对岸，跟桥头堡一起加入它的防空领域的控制，然后才可以把中间啊，因为你对岸也有防空啦，这边也有防空啦，然后两岸都有反装甲武器在监视。这个时候桥头堡建立以后，我才可以掩护我主力的部队分梯次过河，这是正确的渡河方式。可是俄罗斯不是啦，俄罗斯就是反正先过去先赢啦，因为过不了河，在这边可能会出人命，所以我就先过去。越大的车子越先跑，那不就是越大的目标越早出现，越让人家来攻击吗？所以在整体过河，不管是在北顿内茨克，后来是包含后面的这个德罗尼夫卡被歼灭的，你都没有看到防空武器出现，他就是一直打防空武器，一发都没有打出来。为什么没有打出来？根本没有。他的桥头堡的建立就是两台战车过去，五零机枪对空，那这个对飞弹无效啊，这个甚至对无人机都不见得打得到。那到对岸去之后，这些车子一停好，第一件事伪装，先躲起来。不是躲起来，你要建立桥头堡。所以很多说桥头堡就是建立一个堡，不是。那个桥头堡里面包含了反装甲战力、征收战力、征收雷达、防空雷达、防空武器，那是一个综合体。防空整个桥头堡，你要有保护的功能，你要有掩护的功能，你要有侦察的功能，才叫桥头堡。否则那边干什么？开买卖、开福利社卖东西吗？过去领便当吗？不是这样，你在桥头上被人家打中了 便当 了，对对对，打中就领便当了。对，所以说为什么俄罗斯几次的渡河都失败，而乌克兰渡河他就标准的演练给你看。那人家说乌克兰为什么这么厉害？受了完整的军事训练，也就是说俄罗斯这一批的装甲部队没有受过完整的军事训练， 所以他们渡河只是做行政渡河，他没有做战斗状况下甚至有空袭状况下的渡河训练，没有受过。那乌克兰演练给你看，可演练给你看，我看得懂，受过训练看得懂，俄罗斯的士兵完全看不懂。他说不一样吗？我们也是两部车过河啊，他也是两部车过河，有什么不一样？人家过的是防空武器，是反装甲武器，你过去的是主力战车。 好，所以战略非常重要。我们说呢，现在亚速钢铁厂不是要光荣的撤兵吗？但现在呢说高级指挥官还没有出来，我们要请教国成老师，为什么这个指挥官他说他不出来呢？他说他在执行一个特定的任务，是什么样的任务啊？ 这个当然现在亚速钢铁厂的状况其实是还蛮复杂的，因为这个俄罗斯方面这个宣称说亚速钢铁厂已经被搞定了，但是呢是不是还有部分的乌克兰的部队还在那个地方从事游击战，这个我们其实还不能保证。而且呢这个指挥官老实说，如果落入俄方的手中，说不定会遭到非常残忍的报复，那这个被逼吐出军事情报，要不然就是遭到虐待。总之来讲，这一点都是对乌方不利，所以呢他表示他不愿意投降继续死守，那俄方呢就必须要安排兵力进行扫荡跟追捕，这个也是对俄方的一个牵制。这个老实说，这次的这个俄乌战争，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当然双方的发表的这个战果，这个到了战后我们当然都可以继续来检证，但是很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说俄罗斯呢是用20世纪的战法，那乌克兰呢已经是用21世纪的战法，所以呢差别就会这么大。像这个很多状况，其实我们看到像黑海舰队，这个已经被这个乌方已经打得是可以说是支离破碎，毫无招架之力。实际上来讲，并不是俄方真的不懂得怎么样进行舰队的防空，这个电子作战，而是这些东西一定都被乌克兰压倒了，就是我有做可是被压倒，所以感觉上好像他手无寸铁，其实是被压倒的结果。像譬如说刚刚将军讲他们渡河，渡河老实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在没有制空权的部队，没有办法掌握这个自己所在地方空域的部队的渡河的惨况，就是这样， 像裸奔一样。 对，就是像裸奔一样。其实他们一定也知道说这个有防空中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很厉害，但是他就是拿他 没办 法 反制， 就是拿他没办法。他们一定知道说乌克兰的无人机一定有会来攻击，所以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电战措施啊，但是这电战措施就失效。所以我跟大家报告，现在战争如果说那个科技弱的一方有可能真的就是一面倒，然后你的技术都无效，你的设备都无效，最后结果就跟没有设备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其实是很悲惨。那这个当然呢，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个新闻了，就是这个俄罗斯啊宣称了他们在这个马利波发现这个亚速营啊在那边拜撒旦，在基督教里面撒旦是魔鬼，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丑化亚速营，说这些人都是不懂人性的魔鬼， 带风向了嘛， 带风向。而且呢这个俄罗斯是信仰东正教为主，所以呢对这个撒旦魔鬼其实是很感冒的。但是说老实话，讲这个没有什么用。为什么没有什么用？因为全世界的军人老实说都是迷信的，因为打仗是一件卖命的事情，有非常非常多不可知的未来。所以有一句美国的谚语就是说，在战壕里面没有无神论者，就是不管平常再怎么样这个嚣张跋扈啊，再怎么样胆大的人，炮声一响，面对敌方炮火的攻击， 耶稣基督啊，观世音菩萨， 对对对， 赶快救救我吧， 每个人都会想说能不能再多活一天，让我有机会做好事，我以前做过哪些坏事，希望上帝能够保护。像我以前我们在外岛到处都是小庙，这个多得不得了，因为大家当兵就是求平安退伍，更不要说现在是一个这个兵凶战危的战场，不只是平安退伍，随时都有可能丧失生命。所以亚速营拜这个老实讲没有什么了不起，俄罗斯带这种风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个用到这一点就代表其实 没波啊啦。好，所以现在俄罗斯的战事一面倒，连这个要特别拿出来讲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呢摧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一个 M 拐拐拐的榴弹炮兵连，一个一个也要拿出来讲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那么现在乌克兰军队呢也在哈尔科夫来挥军扫荡喽，青黄。 对，因为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哈尔科夫哈，这个因为我们这两天不是有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乌克兰的部队呢有十几个人，然后拿着高高的戒装，然后到那边插下来，表示我们收复哈尔科夫。但其实那个画面呢是让大家看了感动人心，真正收复哈尔科夫是各位看现在画面上的画面， 哇，很多战车， 一台又一台的战车，然后开到哈尔科夫的边境，一个村镇一个村镇，他去收复哈尔科夫。那为什么这个战车我们会特别把它拿出来讲？是因为这个就是啊，各位，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乌克兰在这次对俄罗斯侵略的初期，他告诉你说我们战车数量不够，希望各国要支援他。这个就是波兰支援他的240多台坦克中的一部分。所以呢，俄罗斯的坦克在我们之前看到都是很大残的状况嘛，一直被人家开罐啊。然后你会觉得说坦克好像这个武器已经没有用啊。不，你从这一次乌克兰在收复边境的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对于乌克兰来讲，真的到最后去收复边境做地面上实质占领的时候，靠的还是他的坦克部队去收复哈尔科夫这些村庄。所以这个画面呢才会让今天的很多乌克兰人看了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讲说，这个西方这次军援他的武器，再加上这次他从波兰所得到的呢，对于他这一次的乌东战场来讲，各位你可以想一件事情，他刚刚去这个哈尔科夫边境除了战车之外还有迫击炮哦。那迫击炮意思是什么？是告诉你说，你俄罗斯的部队如果要靠近到边界，就比尔哥罗德过来靠近到边界三四十公里的范围内的时候，你小心你都在我的炮火射程之内。 好，不过呢现在俄罗斯的将领呢可能要出来带，我们要请教国成老师，因为包括将领很担心被清算哦，官兵很怕背黑锅，但好像不用那么担心，因为说普丁可能三个月内就会被政变了吗？ 这个打仗向来军事失利就是政变的最可能理由。一方面来讲，部队不想再去送死， 对， 这个屡战屡败，我们上前线几乎就没有办法回来，那我干嘛要去？所以呢，这种军心的浮动就是政变最重要的因子。那第二个呢，就是普丁现在开始清算高阶将领，不管他是这个提振军心还是要这个甩锅，总之高阶将领人人自危。那高阶将领就是政变最重要的动力嘛，因为如果基层部队老实讲能够号召的人有限，但是高阶将领带一整个旅甚至一整个师的部队这个起来政变，那对领导阶层就会有很大的威胁。而且高阶将领他们掌握的资讯情报多，知道状况怎么样，他也知道说这个最高领导人他的防御的漏洞 是 你现在这个最高领导人，老实说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边的卫队其实都是不配子弹，枪里面都没有子弹。 普丁真的有可能被政变吗？因为还是俄罗斯的记者讲出来的。 我觉得现在来讲，如果这个仗真的打不太下去的话，政治上发生动摇，这个在俄罗斯是有潜力的。远的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去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我们节目也讲过，结果打不赢，结果呢，这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就自己宣布退位了，这自己内部自己政变自己了，这当然临时政府那个部派孟派也发动政变，这是事实。那进了一个就是苏联去打阿富汗。结果阿富汗打一打也是跟现在局势一模一样，西方支持阿富汗的游击队，结果打了九年打不下去，最后结果戈巴契夫退兵，退兵没多久苏联就解体了。所以每一次只要是对外打仗打不赢，对这个独裁国家来讲就有可能政变，如果是民主国家就选举换个总统换个总理嘛，独裁国家就整个政府搞不好就 时间抓得很准，说三个月内，他是有歇到什么样的消息？ 我认为三个月，第一个是他判断现在俄罗斯的军事状况，恐怕再支撑三个月是有所困难，那面对最后的这三个月之后呢，有可能就是怎么办呢？要输了，甚至那个乌东那些地方整个都已经被乌克兰反攻掉了，那最后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本来还有克里米亚，结果三个月就被乌克兰整个又躲回去了。那这个时候面对军事、外交、政治面子上的双重失败，这是普丁最没有脸面的时候，那领导者最没有脸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政变的正当性就会最大，所以他大概判断三个月，克里米亚那地方大概就守不住了，现在不是再去打